但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哎，这个明天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因为从现在看、看出来啊，我们直播间的窗外往上一望，这又云雾缭绕，这样。 哎，这个雾霾又来了。 对，所以大家伙儿这个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护措施。明天白天啊，您要是在家待着，咱就别开窗通风了，风来了之后再开窗通风，好吧？这说到那个大风的问题啊，这说到风，这个有的鸟啊，它飞起来，它特别愿意跟着风飞。 跟它鸟是 顶风飞，飞着累，顺风飞的时候，对于鸟来说，那就是借力偷懒省劲儿。 顺风飞吗？ 那飞呀、 哦！ 您看，今天上午啊，就有一位读者拍到了一张有趣的照片。 什么照片？ 这个一架动力三角翼飞机啊，在空中盘旋着。身后啊，尾随着一群鸟。 好嘛，拿它当领头的了。 是这位读者说啊，这拍摄的地方就在回龙观。图片上传到网络之后啊，这有朋友就觉得，哎，这图挺有意思的。 怎么了？ 但是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啊，这虽然照片啊看起来挺好玩的，但是其实潜藏着一定的危险。 就是飞机如果遇到鸟的话，啊，这个是不太好的情况。 对飞机是危险，对鸟也是危险呢。 那当然了。 那为什么鸟跟着飞机呢？那是因为有风。 哎，对。 人拍摄图片的读者就说啊，当时啊，这空中盘旋着一架飞行器。其实从图片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架由单人操作的动力三角翼。 哎， 在三角翼尾部不远处啊，跟随着几只鸟。那为什么这群鸟跟着飞机走啊？人家业内人士就分析说啊，动力三角翼尾部发动机上啊有螺旋桨。 对了， 这个螺旋桨一转动，那就会产生风力气流啊。这群跟着飞机走的鸟啊，实际上是借着气流偷懒儿。这就跟那个海面上说的是总有海鸥喜欢上下翻飞，围绕着舰船的螺旋桨转的原理是差不多的。这个但是说回来啊，那个虽然飞行器是铁家伙，这鸟啊是肉身，但是飞行器怕鸟。如果这些鸟飞得太近，撞上了螺旋桨啊，螺旋桨对于这个三角翼的驾驶员来说，那是特别危险的事儿。 哎，他会把这个螺旋桨的桨叶给它破坏了。 市民拍摄到的图片啊，只能是大概看得出来三角翼和驾驶者的轮廓，看不出来飞机上有没有标志啊，也没法判断飞机是哪个单位的或者哪个个人的飞机。所以啊，对这架飞机的安全系数，业内人士也没法贸然评估。记者也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啊，根据我国民航法的规定，民用航空器啊，在管制区域内啊，管制空域内进行飞行活动的时候，是要提前取得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许可。 对了， 不能随便上天飞啊。这个另外呢，飞行员除了有相关的资质之外，每次飞行之前啊，都必须提前来打申请报告。 对，可能有朋友还记得，在前，你就是不久之前，啊，有几位这个啊，也是航空爱好者吧？哎，他们自己做了一个无人驾驶的飞机，兴致很高，然后在某个咱们郊区的某个地方就开始试飞，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几人正高兴呢，空军的 直升机来了， 你看这吓人的阵势， 就一下就把他们都给这个给罩住了，这个把这个飞行器也给迫降了， 吓一哆嗦， 是因为他没有经过办手续，没有申请，所以这个会被以这个危害到这个航空安全的这样的这个来对待。哎，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从事这项运动的话， 哎， 那还是得照章办事啊。 没错， 当然我们希望这位读者拍到的他是一个已经有合法手续的这个运动员在飞，这个应该是我们最期望得到的。如果是爱好者自己去擅自的去飞，我劝您还真的是要三思而后行。哎，那这飞机，这个我觉得这三角翼这飞机挺过瘾哈，就等于是自己驾驶了。 这你想的挺多呀。 自己开飞机的， 喜欢的也不少啊。 是吧？哎，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就是坐飞机啊。像咱对于飞机来讲，开飞机的人有这驾照的人还真是。应该说很少很少。 对，一呢就是咱没那个时间啊，二也确实没有这样的路数途径，咱上哪儿学去？三是我学这玩意儿干嘛使啊，对吧？四是它确实花挺多钱的。 你哪这么快就忘了一二三四？ 也开飞机咱一般人开不了，咱坐飞机可以吧？ 对，哎，你坐飞机，你第一次坐飞机是什么时候坐的？ 我第一次坐飞，哎呦，那还真是好多年前了。但是我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啊是来北京， 哦， 但是不是打我们家来北京啊，是从青岛来北京。 你看看 啊，第一次坐的飞机还是晚上能看见北京夜景的呢。 嘿，你看， 啊，所以要不然今天就跟大家伙聊聊呗。 哎， 那个，您还记不记得您第一次坐飞机什么时候啊？ 嗯， 这您第一次坐飞机跟谁一块坐的？ 去哪儿啦？ 啊，打哪儿飞哪儿啊，对吧？ 看见什么了？ 是您第一次坐飞机的感受啊，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聊聊。 哎，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在这个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啊，先关注再留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互动话题，说的就是这个您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 坐飞机，咱们您这坐着飞机，我们这来坐诊， 坐诊看病啊。 这个是一个到社区的一个医疗服务，在这个昨天啊，市医管局的局长封国生来到了朝阳医联体内的八里庄二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度穿上白大褂，体验当一天社区大夫，实地的体察基层就医的民情， 微服私访， 这也不算微服私访吧，就是作为这个领导吧，来这个实地的来体察民情。那么早上八点半，冯国生就已经坐在了八里庄二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消化科的诊室里，看来他这个就是做这个局长之前，人家是消化科的这个可能是专家。 哎。 然后呢就开始体验一下，哎，这个社区医生的出诊坐诊是怎么样的。那么除了他以外呢，还有朝阳医院的执行院长陈勇大夫也出诊啊，是中医科 啊。 哎，朝阳医院的党委副书记梁金凤出诊的是妇产科。朝阳医院的副院长童朝辉出诊的是呼吸科。 可了不得了，这卫生服务中心这一天这些全都是大腕专家出来了。 平常您这个挂号都挂不上， 还能凑齐了他们。 哎，由于这个八里庄二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是第一批加入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疗联盟的单位，所以来就诊的患者呢虽然对朝阳医院来的出诊的医生并不陌生，但是这一次一看，哟嚯，来这么多大牌专家啊， 是啊， 到社区出诊这还是新鲜事儿啊。哎，有病没病的都来看新鲜来了，听说有大专家来坐诊了，这患者呀是越聚越多，哎，就提了很多的问题。作为我国知名的肝胆外科的消化道肿瘤治疗专家，冯国生见惯了疑难病症的这些重症患者，对于自己诊疗的这些科目，那还有这些相关的常见病的患者，那就是吧，游刃有余。 是啊， 哎，但是呢，也遭遇了一点点那个小小的尴尬。 很尴尬。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就是大专家呀，在社区医院里这唰唰唰唰唰开药方，就开了很多这个是吧，特别好的药啊，哎，特别 实用的 有效的药啊。结果呢，这个社区的这个医疗中心里啊，它这个药房啊比较小。啊，库存没有那么多，所以呢，有的药它就没有 啊，药不全。 对了，所以最终呢，这个，哎，冯国生也说，哎呀，这个实在是有点啊，有点无奈。那这样就建议病人呢，您先去做个肠镜啊，去确诊一下，然后到这个朝阳医院呀，这样大医院，然后再去开药。哎，他也说这个医联体的这个瓶颈啊也有待改善。比如说医保政策制约的问题，还有这个联盟内患者进行 转诊之后，由于各级的医院报销的药物目录不一样，导致无法完成连续医疗服务等等吧。哎，还有这个刚才他们遇到的这个基层医疗机构的医保药品这个目录缺少。缺少许多慢性控制的常用药 啊，都是那个应急的小药。 对 啊， 你看这专家下社区，领导一到这个社区，他就了解到了这个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了。 是， 哎，所以呢说也会把这些啊不容易落实，这个还存在于这个社区卫生服务当中的一些工作当中的问题，回去以后也要研究和解决啊。这个，所以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目的，所以也达到了。 来了是为了发现问题，回去呢那就是要解决问题了，是吧？ 没错。 既然这个咱们这些领导们已经知道了现在有这样的切实的实际的难处，有这样的困难和现在的缺点不足啊，相信咱们社区这个医疗卫生制度也会越来越健全，而且这个条件肯定会越来越完善。 社区的医疗服务越完善，那么大医院的压力就越少。 哎，这大医院压力一疏解了，搞不好咱们北京这边这个交通啊，包括那附近周边这附近周边的交通啊，甚至那环境秩序、都可能会有改善。我相信那个就那大医院门口那个号贩子、 那他们也没市场了，就 是吧、这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啊。微信扫一扫啊，这个美女扫码就送，哎，帅哥，这您扫码送您小礼物。 等会儿，您这做上小买卖了，这是 没听过这样的这个街头的吆喝呀。 你过去吆喝跟现在不一样，我那会儿就听什么走一走，站一站了啊，想一想，算一算了啊，一不留神就受骗了。 还差不多就是那一个意思吧， 是吧？ 但是人这回呢是在那个写字楼的聚集区啊，包括商场啊，包括公园啊，这些人流的聚集地。 干嘛？ 这个O2O 公司啊，就为了招揽客户，采用凶猛的地推方式。 火！ 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公众号，我们就送您小礼物。 哎呦呵！ 你看您这顺手扫码的事儿，您又能拿着免费的小礼物，多划算！帮个忙呗。这一看，这简直就跟天上掉馅饼似的呀！ 电子商务是吧？ 对。但实际上啊，这些扫码大军的存在却带来了交通拥堵。 这怎么回事？ 这好多人一扎堆啊，这地方都过不去车了，是吧？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比方说他送那小礼物，礼品质量没保障，你知道，就一小玩具还好，是不是黑心棉的？不知道，是吧？ 好吧。 再包括像那个您扫了码之后，隐私泄露这些问题。 这倒也是，有的时候一扫码，什么信息人家都给得到。 所以说呀，这免费的礼物啊，可没那么好拿。昨天中午啊，朝阳区望京 SOHO 对面的富安西路上，那叫人声鼎沸啊。商家们在人行道上一个挨一个的就摆上了小桌，支起了易拉宝，吆喝着就招揽行人，微信扫一扫二维码啊，扫码就送。这个就是远近闻名的扫码一条街。扫一下就行，这盒小柿子给你。 嚯， 这白领小赵啊，就扫了一下宣传人员手里传单上的二维码。结果人家连关注按钮都不用点，就自动就关注上了这家水果配送平台的公众号。 你看看， 先进是吧？ 没错。 记者呢，也是看看呗哈，也顺手扫了一下一家配送下午茶商家的二维码。 怎么样？ 推销人员啊，还要登记微信号。 哦。 这份登记的名单显示啊，就他们刚来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搜集到了将近40个这附近来来往往白领的微信号。 甭问了，都是打算让他们给送下午茶的呀。 啊，对呀。业内人士、业内专家也提醒啊，大家伙在扫码关注的同时啊，您一定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千万别被一时的小便宜给蒙蔽，你一定要慎重接受被赠送的相关产品或者服务。 现在不是号称叫做大数据时代啊？ 对， 这个据有的朋友形容说，这个大数据怎么个大数据时代呢？比如说你这个中午啊饿了，想吃饭， 是， 想打电话叫一份外卖 啊。 当你用你的手机拨打了这个外卖的电话的时候，对方的客服一接电话就说，王小姐你好 啊，这就知道我是谁了 啊。对，您今天准备吃点什么呢？ 哎呦，这听起来还挺亲切的。 来点什么？ 来点那个涮羊肉啊，要清汤的锅、麻酱小料，不要忘了放韭菜花。 要求还挺多啊。那么据我们对您的这个最近的体检报告的了解， 哎呦， 觉得您今天的午餐不太适合吃涮羊肉。 哎呦呵，您等会儿 啊， 您哪位呀、还知道我体检报告 啊？对，因为大数据时代嘛，您的所有的信息我们全都掌握。 真可怕、 建议您今天不要吃涮羊肉了啊，因为您最近体重增加。 有点发胖，然后那个血压也不太正常，然后您来一个煮老玉米吧。 这是来气我的，这还是送外卖的？ 是就 是 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的一个电话拨通了以后，他通过你的电话的连通，就马上把你所有的信息全都能够展现在他的面前的这个电脑屏幕上了。 确实是各有利弊啊，一些实用的信息啊，包括能够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信息啊，无所谓的个人信息啊，这个提供给对方倒也可以，但是比如一些比较要命的个人信息， 对，这个是关于涉及到隐私的是吧？ 对， 这个、你还是要保护好。 对，而且真是送这些小礼物啊，您说送一雨伞啊，送一小毯子、小被子，这些愿意用用，不愿意用往那一扔也好，这送入口的东西， 还是慎重吧。 小面包啊、奶茶呀、啊、小柿子这些，还真的是轻易别接哈。 对。刚才说这些，这个都是通过手机来实现的啊，也可以说现在这个手机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必备品。 那简直啊，没有手机这一天都抓心挠肝的呀。 甭说一天了，就是比如说咱们来上直播，我手机落在办公室了，到这儿来直播的这么一小段时间，都会觉得哎呀，这个感觉好像缺点什么。 恨不得出门的时候直奔导播间看看手机有没有未接来电。 没错。那么最近郝女士呢？就遭遇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手机给他带来的烦恼。 郝女士的手机怎么了？ 这郝女士手机好啊，这最时髦的现在。 新款。 就是那个iPhone 六 啊，这个好像还不是最时髦，最新的应该是6S 了是吧？ 啊。 哎，人家这 iPhone 六，但是他这个 iPhone 六呢，突然的黑屏了。 哎呦。 屏幕上显示手机已丢失，时间和日期也发生了更改。哎，一开始呢，这郝女士以为这个手机是自动重新激活的，于是按照这个提示啊，就进行了设置啊，等填写到这个 Apple ID 那一步 啊，就是那个手机身份证号的那一步， 哎，却怎么也登录不上去，系统一直显示密码错误。郝女士就想了，这手机好端端的，怎么瞬间就变成了板砖了呢？ 啊，用不了了。 哎呀，我再拿别的试试吧。 嗯。 他拿出他的另一个 iPhone 手机啊，这可能以前买的这个 4S。 嗯。 啊，想说我跟这客服联系一下吧。可是啊，这一开机，这一台手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啊，都是使的是同一个那个身份证号，是吧？ 对了。那我再看看别的吧，这还有这个啊，这个 Apple 的这个产品呢。 啊。 翻出包里的一个迷你 Pad。 嗯。 他一看，得也坏了。 哎呦！ 哎，再一想，我的妈呀！我这三台设备共用一个 ID 号，那我跟外界连不上了啊！我好歹要是能把 Pad 打开，我还能用微信呢， 是 不是？ 是啊，那这 我成了失联的人了， 抓瞎了。 嗯，那么这个时候，郝女士的身边的朋友说：“干脆你啊，你别用你这些东西了，你用你那个用电脑吧。” 嗯， 哎，就打开电脑，就登录了屏幕上的一个网址。哎，打开了一个看似网络游戏的页面，输进了就是他提示的那个代码，哎，就是按照那个就是他那个被封锁的那个 手机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屏幕上显示的信息，登录了以后输进代码，这个网页上显示你只要充值300元即可以自助解锁。 哎呦，这要钱啊！ 哎，充值的方式是此页面仅支持移动、电信、联通手机充值卡，50元、100元不支持300元。 也就是说，要充300得充6张50的或者3张100的。 哎呀，拿着这变成板砖的三台设备，郝女士就来到了王府井的这个苹果专卖店了。 那不能轻易给人充值。 哎，一问才知道，人工作人员说了，您这个手机啊是被恶意锁屏了。 嗯， 只能联系苹果的技术支持。随后呢，郝女士就拨打了这个400的这个客服热线。 嗯， 客服人员说，最近确实接到了很多类似的案例。 嗯， 哎，这个苹果推出了查找我的 iPhone 的这么一个功能，原本是保护手机，但是如果大家不注意保护你的 Apple ID， 那么这个功能就会被不法分子利用，给机主带来损失。 嗯，那就变成人家查找你的 iPhone 了。 没错，这个客服人初步查了一下，原来啊，郝女士的邮箱被盗了。 哦， 这个不法分子通过邮箱的里边的一些这个内容，哎，发现了他的这个 ID 的密码。 嗯， 就把他这个 ID 的密码给篡改了。 哦， 然后用这个 ID 登录到这个一个 软件当中， 软件当中通过这个查找我的 iPhone 的这个功能， 嗯， 远程锁定了他的手机。 所以这就为什么这手机明明在郝女士手里，结果变成手机已丢失。 没错，那客服介绍了说，如果要找回密码，需要提供密码设置时的三个保密问题，如果无法提供保密问题，则需要被锁设备的原始包装、保修证明、购买的发票、 截屏这个锁屏的截图等等这些有效信息。由于信息要审核，所以处理的时间还比较长。 这不一直耽误着吗？ 哎呀，昨天这个杭女士从中午拨打这个技术热线，到最终通过密保问题重新设置密码并激活的方式，一直到了晚上17点，就是17点左右才把密码找回来。 四五个小时就过去了。 五个小时啊，重新激活了3台设备。你说这不是，这就飞来横祸。 哎呀，这好歹是找回来了哈，虽然繁琐点，但确实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您那些个人信息啊，还真的是挺要命的。所以街边扫码不能轻易扫。 哎，对了，这个邮箱也要注意保护。 还别说啊，我今天下午做了一件大事儿，还干的就是这事儿。 把邮箱给清理了。 没，我那苹果手机啊，为了防止出现我被人家远程锁屏，我开启了多重密保。有一两步验证，确实比较麻烦，但是呢，也是我之前就银行的朋友跟我说啊，越繁琐越麻烦越安全， 没错。 这个也提醒大家伙啊，要有时间的话，您也查查您那手机里边那个什么两步密保啊，这些这个安全设备有没有完全都启用出来哈？ 没错。 前期设置的时候麻烦是麻烦点，不就是为了事后能少给咱带来点麻烦吗？ 哎， 是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这个您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哈。张小辉说 什么？ 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感觉记忆犹新呢。那是90年，具体我想不起来了啊。我们单位啊去四川成都参加糖酒会。 哦。 坐上飞机有点小紧张啊。但是那天天气晴朗，从舷窗往外看，朵朵白云像厚厚的棉花。我特别想跳上去啊。 跳的棉花上去。 哎，想象呢感觉应该是软软的舒服。 您跳上去以后就是扑通通了。 这咱不是悟空没有那筋斗云啊。 哎、 张晓辉说后来啊坐飞机再没见过那么漂亮的白云。 啊、哦。 FM 1030说啊，这1995年我第一次坐飞机，那是去上海，那叫一个美呀。但是起飞降落的时候感觉着不舒服。 对， 现在呀这飞机啊次数啊也频了，这个坐飞机的坐的多了也就适应了。借你们平台就夸一下吧啊，那个每个座位都给配备了那个 iPad。就刚刚被锁那个 航空公司， 人说是海航还不错啊，能 真好 看大片儿，玩游戏，哎呦特别贴心。 你看看， 这有表扬的，那咱就看看那谁家做的不好，咱也欢迎大家爆料啊。 好嘛，你这挑事儿，这是。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哈。您还记着第一次坐飞机什么时候吗？您去哪儿啊？跟谁一起坐的飞机？当时坐飞机什么感觉呀？也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啊，这个接着给大家讲故事。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说自称说吃这个公仪府的糕点的时候啊，周女士啊被牙膏被糕点内的这个金属异物给硌了牙啊，这牙还给硌碎了。 哎， 这周女士一怒之下就将这个卖点心的金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单店和北京二商公仪府食品有限公司告上了法院。 哦， 周女士就说啊，2013年12月5号，她就在金客隆超市啊买了公仪府生产的食品。后来呀在单位吃这个糕点的时候啊，就发现糕点内有这个金属异物啊硌了牙。这当时使的劲儿还不小哈，这咯嘣一下，经就医诊断啊，诊断为牙齿断裂、牙龈红肿。后来呀，经过多次治疗，并且进行了植牙手术，支付的医疗费呀，一共花了24000多块钱。 哎，这看牙特别贵。 哎，这个公仪府一方啊，就请求撤销原判。他们认为啊，说这个 周女士自称说吃我们这产品造成的牙齿损伤啊，但是直到一个月之后才第一次跟商店交涉这件事儿。到医院治疗啊，也是从2014年1月14号开始的。 嗯， 这明显就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呀，不合常理呀。 嗯， 所以啊，这个也没有有效的证据来证明这周女士说这牙齿损伤和吃我们的产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嗯， 而且这个吃了硬东西哈，没有伤及门牙而直接割碎了后槽牙。这也不符合常理啊！当时啊，这一审是法院判这个工医府赔偿25000块钱，工医府不服上诉了。 哦， 这二审的时候啊，周女士说，当时啊，确实是我在12月5号买了这个工医府的糕点，我在金客隆超市买的，硌得我牙都流了很多血。但是啊，因为单位和家里有事儿，他呀就只能是这个等着能说话的时候再去投诉。 对， 就先养着， 得先治病啊。 哎。他说呀，后来他拿着点心去超市，对方经理一看就认可了，是在我们这超市买的， 嗯， 也是工医府生产的，让他呀跟工医府沟通。周女士表示这不同意啊，这个我跟工医府见面，但是因为超市坚持，他才和工医府协商， 嗯， 要不然按照他的打算，我不跟人生产厂家唠，我就跟你超市唠。啊，这个生产厂商工医府说啊，同意按照10倍的价格赔偿， 嗯， 但是啊，周女士不答应， 为什么呢？ 人不是这个花了24000吗？你这10倍这点心才多少钱呢？对吧？后来呀，啊，周女士打了好多次电话，就跟超市和工衣服厂商这边进行沟通， 嗯， 也曾经分别和双方面谈，但是啊，这前前后后，工衣服只同意赔偿1000块钱， 哦， 所以啊，她才这个起诉到法院。 哎， 周女士说啊，精神损害的1000块钱，我觉得不高。受伤之后啊，我来来回回去了20多趟医院呢。去了很多部门，也去反映问题，花了很多的时间和交通费。 嗯， 所以啊，这个他觉得这价钱他不能接受。 这个医药费是吧？这是有这个这收据啊，发票 啊，他花了24000。 哎，人花了24000。1000块钱的精神损害呢？我觉得我是觉得不高。我要是遇到这个事情，心里头肯定也会挺难受的啊。这希望能够协商成功，或者说再经过二审呢，能够给这个周女士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吧。 对，也不是说咱偏帮偏向啊，这事确实凡事都要讲证据。 您想想，那毕竟那个糕点里头它不应该有那个东西 啊。对，所以只要您能证明您这牙齿受伤，也能证明跟这糕点有关系，糕点里确实有这异物，那我估计您这赔偿要求应该是能得到满足的， 嗯， 是吧？希望这事儿能得到一妥善的解决。 嗯， 哎呀，这可怜了周女士，这段时间牙都硌坏了，这饭也吃不好啊。 这个还是补一补吧。说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琐事啊，有那么句老话，就是说过日子的时候，你说这个家庭成员之间这个没有不发生摩擦的， 舌头还碰碰牙呢，是吧？ 哎，马勺没有不碰锅沿的。 嗯， 但是接下来要说的这老两口啊，可就有点这个碰大发了。 怎么了？ 哎，仅仅因为老伴拿洗碗布擦灶台这么一个小事儿发生了争执，结果这个何某啊就在他72岁的生日当天抄起酒瓶子砸向对方头部。 哎呦呵， 结果把老伴给打死了。那么昨天上午，这个何老先生吧，因为故意伤害罪在市二中院受审，他悔恨不已啊。他说宁可枪毙自己换回老伴的生命也好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是不可挽回了。何先生的一双子女则出具了谅解书，希望法庭呢能够轻判。据了解，这个事情发生在何老先生72岁的生日那天。当天中午，老两口啊还有儿子儿媳妇是到外边去吃饭去了。 啊，不在家。 哎，这个吃饭的时候呢，这何老先生过生日嘛，是吧？人生七十古来稀啊，都72了，就哎一高兴喝了点，哎喝了3-4两白酒， 也没少喝，这么大岁数了。 哎，结果呢，这个老先生到了晚上以后啊，这个在家里这个晚饭以后，就是看老伴去刷碗去了。哎，结果呢，他这个老伴他拿这个洗碗布去擦灶台， 啊， 他心里就不高兴了。说谁拿那个洗碗的布擦灶台？那灶台上黏黏糊糊的，就跟老伴说了，说你看我说了你好几回了，你老是不注意。他回忆说呀，他以前和老伴说完这事儿，老伴是一乐，事情就过去了。 嗯， 可是没想到，不知道为什么当天晚上这老伴脾气特大，哎，我就擦了，怎么着吧？啊，然后说还有一些其他的话啊，这反正是不好听。哎呀，这老头 就是说这几年我就压了好些火了啊，他这一张嘴就说什么伺候我一辈子啊，每个月都跟我吵几次架，这回我也可能也借着点酒劲儿吧，哎，这两口子就吵起来了。可是吵着吵着呀，这个老伴儿啊，就是比较可能冲动，一把这个老爷子啊，这个把丈夫从卧室门口推到了客厅里， 两口子吵架着，矛盾升级了。 对，老爷子说，我这个脚上这两只鞋拖鞋都给我推掉了，说年轻的时候他也没敢动过我手啊，是吧？哎，这个怎么现在敢跟我动手了？三年前还把我按在床上拿烟灰缸砸我， 哎呦 说是不是觉得我打不过他了，他比我壮啊，我一想我干脆我也抄家伙吧，拿起空酒瓶来，本来是想吓唬吓唬他，好，这回成真的了。 哎呦呵， 哎，这个何老先生说老伴儿一看自己拿起酒瓶就用头就往他怀里撞，瓶子呢当啷就掉地下了，哎，这会儿他想也没想，把又抄起酒瓶子来，当就砸在老伴头上了。可是没想到这瓶是里边有酒的， 哎呦， 特别沉，当当砸两下，一看老伴倒在地上了，还是余气未消，咣当又砸两下， 哎呦， 这下坏了， 死手了。 哎，虽然说赶紧又把老伴送到医院了，可是这个结果还是出现了。那么这个庭审之后啊，何先生也非常的后悔，哎，这个所以呢，这个说我把老伴打没了，家也打散了，我过去存钱都是为了给我老伴啊，我现在愿意用所有的积蓄来厚葬他。哎，我觉得后悔还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还是自己多反省自己吧。 而且又是上了岁数的时候，更应该这特别恬淡的面对人生啊。 哎， 这个都是年轻人才能犯的低级错误，上了岁数真的是不值当。 这也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夫妻之间，是吧，一定要和睦相处， 就有话好好说，真生气咱就事论事，千万不能动手抄家伙，是不是？昨天下午1点多钟啊，石景山区有一栋这个高层居民楼啊，一个住户的阳台着火了。 哦， 好在没有人受伤。户主说呀，可能是因为楼上的住户往下扔了没熄灭的烟头，把我们家阳台堆积的杂物给点着了，所以才导致了火灾。 这个两点啊，第一点，楼上扔烟头没灭的烟头，这是不对的。但是楼下在阳台里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杂物，一样也是不对的。 啊，是吧？这个户主庞先生就说哈，他中午11点多出门的时候，起火的时候家里没有人啊，这不是中午11点这人就不在家了吗？好在被邻居发现火情之后及时报警，这大火烧的也挺严重的，这屋子什么天花板、空调什么全都烧坏了，反正没法再住人了， 要了命了。 好在呢，这个大火呀，它没有波及其他房间。起火的原因呢，还是等待调查。 对，这个可能是什么什么，但是最后还得消防部门做结论。 哎呀，这抽烟这事儿，本来这我们就说了，这抽烟是要打叉叉的行为，对吧？ 对， 抽完烟还往楼下扔，这烟头没熄灭，这又一回事了。所以说这，哎呀，跟这样户人家住邻居的时候，真是，哎， 注意安全， 全是气呀。 嗨，哎，这个。有一个男子啊，他在这个路边遛弯的时候捡了个路虎。 捡了个路虎。 路虎是说那车吗？ 揣兜里了。 那么曾经担任过海南海军防空兵机械师的一个姓孟的先生，在朝阳区太阳宫附近就开走了一辆没上锁的路虎越野车，结果呢在倒卖的时候被抓住了。 这什么叫捡？什么叫这就是偷好吗？ 哎，今天上午，涉嫌盗窃罪的孟某在朝阳法院受审。这个人33岁，本市人，大专文化，曾经担任过这个机械师。后来呢，这个做复员了以后做售票员，哎，2009年离职了，案发前无业。那么警方指控说呢，是2015年的7月11号凌晨2点多，这个孟某在太阳公园小区路旁窃取了吴先生的一辆路虎越野车，经鉴定价值42万元。那么在法庭上，这个孟某就操着沙哑的嗓音认罪。他说，连续在家附近跑了10天的步，每天在扩大范围。结果事发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旁边的长椅上坐着休息了1个多小时。后来继续遛弯，发现了这辆没锁车的白色路虎越野车。他一说，哎，这车门这一拉就开了，我就在驾驶座下边又发现了备用钥匙，于是我就把车开走了。哈，一时的这个财迷心窍吧，想把车倒卖了，结果呢还是被这个抓住了。 孟某表示说，我不是故意去盗窃的，早就发现了，是在回去的路上临时起意的，甘愿认罪伏法。但是面对年迈的家人，他就捂着双手，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那么这个案子呢，没有当庭宣判，但是我估计怎么着也得是吧，也得42万的这个价值应该还是比较高的啊， 这都 判几年， 都拽开人车门，坐上人驾驶室了，还说不是故意的，那得故意成什么样才能在他看来是故意的？ 所以有的时候说。一念之间啊，这个善与恶，它就这个是吧，就在那一刹那， 对， 就形成了。 所以也提醒大家。